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6集《回朝宴》三。九重宫阙，巍峨堂皇，琉璃瓦，雕朱漆，金龙盘踞，彩凤炫舞，金灿灿，明晃晃，也冷清清，惨凄凄。光亮总是外表的，同花团锦簇下肥沃的泥土一样，这宫阙深处埋葬着无数白骨，红颜无数，到最后也不过艳骨一枯。这宫殿看着有多美丽，其中就有多险恶。花园中，一名宫女和太监正在浇花，这些枯燥又乏味的活计都是给新来的太监宫女们做的，两人看起来也不过十六七岁，还极为稚嫩。只听那小宫女说道， 今日前殿来了不少人呢，若非这次我犯了错被贬，我便能去前殿伺候那些贵人呢。要知道每年的回朝宴，光是打赏的银子都能用一年的。 回朝宴？ 那小太监露出向往的神情。 有那么多打赏，很厉害吗？ 瞧你这个没见识的。 宫女撇了撇嘴角， 真是孤陋寡闻。回朝宴是陛下为了论功威武大将军特意做的群臣夜宴，来的都是大官和女眷，出手自然大方了。若是你再等几年，运气好的话，或许能见到一次，届时你就知道那些贵人打赏的银子都是一定一定给的。 一定银子？ 小太监惊呼一声，随即羡慕道， 哇，那威武大将军好大的脸面，陛下都为他亲自设了夜宴，想必是风头无限啊。 风光有什么用？ 宫女语气颇为不屑， 有了那么一个草包女儿，没把脸丢光了就是了，还出什么风头？ 草包女儿？威武大将军的女儿吗？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。那沈将军英明神武，沈夫人也算巾帼英雄，小沈副将也是骁勇善战，但是威武大将军的女儿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，琴棋书画全然不通便罢了，还喜欢穿金戴银，俗气得很。每次回朝宴，沈将军带她来都会出丑。去年回朝宴我伺候着，你不知道，她连基本的礼数都不知道，还踩空了裙裾从台阶上滚了下来。那些个小姐夫人们最喜爱嘲笑的就是她了，即便有沈家护着，大家都瞧不起那沈家小姐。 既然如此。 小太监闻言也十分唏嘘， 唉，倒是白白辜负了沈家的名声。 可不是嘛，他可算是沈家的败笔了，偏偏他两个堂姐个个比他出色，沈将军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而且之前这沈家小姐还痴恋定王殿下，闹得沸沸扬扬，举朝皆知呢。 实在是粗鄙的女子。 小太监目露厌恶之色，那宫女日日都待在宫中，不比那些关门夫人小姐还能出宫，知道的东西也都是宫中发生的，是以教业场上沈庙洗脱粗野之名，竟是一点也不晓得。正说着，却瞧见对面来了人，两人连忙埋头干活，不敢说话，却听见那人走到面前，尖着嗓子道， 新来的？ 回高公公，正是。 有人在一边回答。小太监大着胆子抬头瞧了一眼，只见面前站着三个人，一人做太监总管打扮，另外的人做二等太监打扮，叫高公公的正是做总管打扮模样的人。高公公扫了一眼两人，目光落在小太监身上，问道， 什么名字？ 奴才小李子。 小太监也机灵，忙毕恭毕敬地答道， 嗯，就他吧。 高公公对身边人道， 前宴少一个端壶的，模样生得乖巧，大约能顺贵人们的眼，换他顶上吧。 是。 小李子心中也是激动啊， 如此一来，岂不是就能照方才宫女所说的，得到大把大把的银子赏赐？若是能得了哪位主子的眼，日后说不定也有一番造化。在这九重宫阙，谁都是费尽心机往上爬，哪怕是最低微的奴才，也会做一夕飞上枝头的美梦。前厅里已经有许多夫人和小姐到了，除了同宫中嫔妃有点关系的被请到后头与娘娘们说话，大多数的女眷还是坐在外头攀谈。沈夫人和沈将军怎么还不来？一位高高颧骨的夫人笑道：请示主角本就是他们，是不是故意姗姗来迟啊？ 哦，沈夫人是想揣着自己女儿不给别人看，故意藏着掖着的吧？ 另一名圆脸夫人也笑道，只是那话中的语气却充满了揶揄。沈信作为功勋卓绝的威武大将军，不纳妾又有本事，对待罗雪燕忠贞不二，在座的高门夫人哪个家里不是姬妾一大堆的，乱七八糟的糟心事数不胜数。对于罗雪燕这般好命，夫君疼爱，儿子出色，自然是嫉妒满满。女人之间最爱的便是攀比，罗雪燕越是幸福，看在别的夫人眼中就越眼红，恨不得罗雪燕也有什么不好才对。于是沈妙的出现变成了唯一可以打击罗雪燕的存在。沈妙蠢笨无才，形容不佳，还能在宫中出丑，每年这个时候都是这些夫人们最快活的时光。能看着沈信夫妇因为这个女儿而被羞辱，仿佛就能让他们得到什么好处似的。 不知道今年沈五姑娘又会穿什么衣裳？ 易佩兰的面上浮起一丝嘲讽的笑容。 哼，去年她那件贴了金叶子的衣裳可好看得紧，配着她的金首饰可算是贵气得很，今年莫非是银叶子？ 此话立刻引起周围小姐们的附和声，讽刺之言不绝于耳。正在此时，凭空里却出现了一个清脆的女声： 大伙可莫要这么说，如今沈武小姐也算得了沈将军的真传，要知道当日娇艳场上布设，连蔡家少爷都毫无办法，要是一个不高兴，改日要同你们切磋布设该如何？ 此话一出，人群顿时寂静下来。这里的许多夫人小姐当日校验都在场，亲眼目睹了沈妙的凶悍，这话竟让他们心中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那蔡玲沈妙都不放在眼中，若是惹怒了她，一箭射来怎么办？说这话的正是冯安宁，她这话刚说出来就被冯夫人不赞同地瞪了一眼，这么多夫人得罪了可不是好玩的。冯安宁不悦地皱了皱鼻子，他就是看不惯这些人背后说人坏话，当着沈信的面怕是屁都不敢放一个，还上赶着冯颖，背地里说人家女儿算什么光明正大。这边尴尬的气氛还未消散，便听得外头有太监喊唱道： 威武大将军到！ 众人的目光朝门口看去，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沈信和沈秋。沈信龙行虎步，不怒自威，一股军人的铁血气息令厅中妇人都忍不住悚然。沈秋身姿挺拔，笑容和煦，两个浅浅的酒窝看上去令他十分亲切，在场的所有少女忍不住俏脸微红。他们二人未在前厅停留，侧了身子就抬脚往南卷待着的正殿走去，众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他们的身后。罗雪燕穿着天青束腰软甲长袍，头发梳成爽利的刀髻，同那些妆容繁荣的夫人不同，她这一身即是清爽简单，却因为布料做工上乘并不显得粗糙，而美目流转自有泼辣英气，是一种和寻常夫人迥然不同的美。紧随她其后的紫色纤细身影款款而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。 我们下一集再见。